一首歌过后，欢迎大家回到主播的朋友圈。刚才跟大家说了，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新职业，然后大家可能对他们比较陌生，但是呢，奥运会的运动健儿们的夺冠却是和他们息息相关。那今天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欢迎物理治疗师吕成柏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小吕同学。 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疗师吕成柏。今天呢也很开心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关于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会涉及到的一些运动损伤的问题。还有跟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个职业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那既然刚才都说了啊，这个和奥运会和运动员和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拿金夺银有息息相关，和他们的成绩有息息相关，那就请成柏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物理治疗师是个什么样的职业。 是这个样子啊，物理治疗师呢，其实我们简称是个 PT。PT 呢，其实也是我们治疗师的其中一个部分。在国际上呢，治疗师呢分为 PT、OT 还有 ST。OT 呢就是我们的手功能作业治疗师。 手功能作业治疗师。 对，它是偏重于我们的一些神经康复，然后后期的一些精细的一些运动。而 ST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言语治疗师。就是言语治疗师呢，比如说有一些自闭症的患者、孩子，还有一些我们老年人，他们可能患有一些脑梗的后遗症，所以他们可能言语上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称之为言语治疗师。但是呢，现在在国内来讲的话，大部分的治疗师都是属于 PT。PT 呢，其实也是我们主要是属于一种物理治疗师的一个比较大的范畴。它其实呢，主要是恢复我们一些包括运动损伤啊，还有一些帮助我们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运动能力，提高运动能力的一个职业。这个呢，还有一方面呢，在医院里的 PT 呢，就是帮助患者能够在损伤后，无论是一些骨科手术啊，还有一些我们神经科手术之后，让他们更好的、更快的恢复到日常生活，像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大家也都看了很多比赛，发现大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问的很多的是为什么很多奥运健儿的身上都贴满了胶布，尤其是我们看游泳运动员或者体操运动员还有跳水的运动员背上这都贴满了胶布，这个胶布到底是什么，请成柏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胶布啊，其实很多人都可能会以为它是膏药，它其实并不是。它俗称叫肌效贴，肌肉的肌，效果的效，贴布的贴，肌效贴。它呢其实没有任何的药物的成分在，它呢是贴在我们皮肤上，是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促进我们的运动能力， 就贴在皮肤上就能保护关节， 对，贴在我们的皮肤上就可以。它其实来讲的话呢，它的重点并不是在于这个肌贴的能力，而是在于我们如何把肌贴放在我们的患者和我们的运动员的身上。比如说有些运动员他需要像打网球或者是投篮、篮球运动员，他可能用肩的比较多，包括我们现在比较大家如火如荼都看到一些女排，他其实看到他们的有些肩膀上都会有贴着这些胶布。 是的， 其实他们呢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肩关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防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运动损伤。还有一些呢就是使我们的发力会更好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展开的外展我们的手臂啊，或者是我们去扣打我们的球，会让我们的实力会更好更充分。那我们就会有很多人就去问了，那它既然没有药的效果，那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是的， 它其实来讲呢，通过这个肌贴它是有舒展性，它是有张力的。 它是一个有，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自己见过这个肌贴，而且这个成柏也帮我贴过肌贴。 对对对，我刚才也帮你贴了。对对对， 这个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聊过，说我是没有运动员的命，但是一身职业运动员的病啊。之前我的这个膝盖也受过损伤，我是贴过这个肌贴，也都是成柏帮我贴啊。这个肌贴是个什么呢？它有点像膏药，但是呢，它在另外一面呢，它没有药，它只是一个类似膏药的胶布。但是呢，它比我们平时贴的这种膏药呢，它的延展性更好。 对， 然后它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 对，它其实就是通过一个表皮刺激，然后神经刺激，那么它会由我们给我们自身会带来一些防范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去腰疼了，那么可能在我们腰痛的那个点上，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贴法，还有一些止痛的贴法。那么就可以避免我们就如果我们弯腰，它贴在我们后腰上，就感觉有个东西在拉着你，你就可能不会弯到那么大的程度，那么这个就会有助于限制你 触到你的疼痛弧。 嗯， 那么有的来讲的话呢，它可能比如说我们膝关节会有一些疼痛，那它的贴法比如说可以包裹到我们的膝关节上。 嗯， 那你可能你就会感觉这个膝关节有一个东西在支撑着你，那么你走路就会更好的有力量了。所以说无论是运动员保护我们，还是说运动员想提高运动能力，甚至是很多做完手术的患者想让我们更好的恢复到日常生活， 嗯， 我们都可以提供这个小方法，然后去帮助我们恢复。 哦，原来这个大家身上的胶布还是大有来头的啊！今天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其实在这次的运动会上，大家也都很关注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很著名的运动员他们的伤病问题，比如说马龙，他在这一年里面他做了肘部的手术，而且还做了膝关节的手术，但是一年之内的时间，我们都说伤筋动骨还需要100天，这一年他就可以重返奥运赛场，并且能够夺得男单的金牌。这其实在背后少不了的是运动科技的帮助，也是康复的帮助。能不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马龙的膝关节受伤或者肘关节受伤，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康复的方式？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到底是不是真的，真的能够就回来打比赛了，真的能够就回来就真的就去奥运赛场上去拿更好的成绩了？ 其实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老话总是在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是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呢，不是非常赞同这个说法。 嗯， 为什么来讲的话，现在我们术后康复是非常及时的。 嗯， 其实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这个职业呢在国外非常流行，就是因为在国外这个职业的医生还有治疗师是非常多的。 嗯， 基本上来讲的话，每一个小区或者一个镇都会配备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诊所。 嗯， 它是专门去做这个的。 嗯嗯嗯、 一般在国外的运动员，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运动员，他们做完，他们要去损伤之后，他们发生了损伤之后，他们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去医院的。 是的。 那我们治疗师的介入的步骤是我们也要参与过其中的评估。 嗯。 那我们其实现在整个的康复的周期是非常长的。 嗯。 在你做手术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介入了。 嗯。 包括我们可以更好的让你消肿。 嗯。 更好的防止你肌肉出现萎缩。 嗯。 那之后，你进行了手术之后，我们基本上在你术后麻醉过了之后，我们就会出现在你的床边， 嗯， 就可以告诉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和一些我们的肌肉的收缩， 嗯， 那么包括我们一些冰敷的康复常识都会告诉你， 嗯， 那么后期慢慢我们让你更好的更快的能够恢复到日常生活，更好的更快的恢复到你的运动生活中， 嗯，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马龙这个运动员，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嗯， 其实他伤病，其实每个运动员都涉及到很多伤病， 是的，因为长期的训练很正常。 我们有保守的，还有一些我们已经做过手术的， 嗯， 但是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在赛场上，但看到他们的身影， 嗯， 他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没错。 而我们帮助他的前期，就是让他更好的能够先能够日常生活， 嗯， 比如像我们说的，像伤筋动骨一百天之前说的，那可能我们真的要等一百天的时候，他能够踩地，他能够去训练吗？ 对，是的， 那， 嗯， 时候就太晚了， 嗯， 因为我们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肌肉萎缩这个情况。我们肌肉萎缩的情况，你要真的在床上躺了一百天之后， 嗯， 那么其实这个肌肉萎缩就会比较严重了， 嗯， 那么你再去追就会需要大量的时间， 嗯， 所以我们一般就建议在术后来讲，即使你不能下床，我们就会教给你一些简单的肌肉收缩的一些动作， 嗯， 那现在我们让它恢复到运动过程中来讲的话，可能就像刚才说的，会有一些肌贴的保护， 嗯， 还有一些动作运动的一些纠正和引导， 嗯， 包括我们很规范的需要保护患者，保护我们运动员，怎么样在保护他们关节韧带，包括我们一些组织能够正常生长正常长合的情况下，能更快的恢复到赛场， 嗯， 包括我们整体还要结合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饮食的老师啊， 嗯， 一些体能的老师，一起帮助患者，帮助我们的运动员，让他整体的功能不下降， 嗯， 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系统的一种康复的手段和方式， 嗯嗯。嗯，那刚才我们是从这个奥运会的运动员引申出来的，其实对于我们平常的百姓，大家很多人都是体育的爱好者，有人喜欢篮球，有人喜欢羽毛球，但是在进行运动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难免会受伤，但是其实对于，我不知道是对于中国人还是对于我曾经固有的观念，就是认为我受了伤了以后我应该养着。 嗯， 刚才小吕讲到了一点，是我在床上还不能下地的时候我就已经要开始去运动了，大家都认为我伤了以后还不得赶紧把这个地方给它保护好，我这腿伤了我这腿就不能动了，我得放在这儿放3个月等它慢慢的好，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吗？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它其实是要分不同病种，种类是不一样的。比如像我们骨折类的这些手术，其实判定我们能否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负重的最直观的就是从影像学的片子看你的骨折的地方，骨折线有没有与斑斑的 完全的愈合， 对，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可能我们复查的去医院复查的频次要比那些韧带的手术的一些患者要更快一点， 是的， 要更频繁一点。那像我们韧带的这些手术，比如说前交叉韧带、发育板、这些韧带和软组织这些损伤的患者，其实如果你长时间的保持一些制动在床上休养的话，它肌肉萎缩包括你关节活动度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感觉你也是有体会 的 这一点吧。 是的，所以 说我是个人建议，所有的病肯定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手术大夫判定你这个需要做手术的时候，最好去找一下有关康复的老师和康复的医生，去跟他们沟通一下你们的术后方案。这样来讲的话，你再去进行这个手术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的力不从心或者是焦虑了。 其实大家当知道自己要手术了，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心里多少会有点恐慌和焦虑啊。 对。 那这样，既然我们都聊到了这儿，那能不能请小吕，比如说大家最经常遇到的运动损伤，无非是膝关节的扭伤、踝关节的扭伤、肘关节，比如说我们的网球肘，然后就是常见的背痛、腰痛。我们能不能先具体的先说一个，比如说崴脚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应该做哪些处理是正确的方式？ 好。我其实啊，跟大家说说崴脚这件事吧，因为平时的时候呢，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中，也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很多崴脚的朋友呢，也比较困惑，为什么我崴了一次脚之后，明明休息好了，还总是习惯性的崴脚 ？哎， 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说一说。 首先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记住叫 RICE 原则。 RICE 原则。 对 ，R I C E 的一个原则，它其实分为四大点嘛。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冰敷。大家就说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运动场上，包括我们一些跟朋友一些去玩一些球类的这些运动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冰不是很及时。 是的， 那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找找冰棍啊，或者说有没有冰块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是冰水混合物，这样是比较好的，比较柔和的。这样的话也不会担心你会不会冰伤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求是要冰敷。那冰敷的时候 是在第一时间就要去冰敷。当我发现我崴脚了以后，立刻就去找东西来冰敷。 对，这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在说了，那我们冰敷的时候是24小时还是48小时？ 对， 其实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医生包括我们治疗师，他并不是很苛求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还是要看你的关节的肿胀的问题。如果说你关节它扭伤的比较厉害，那么它可能红肿热痛就会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可能会加长我们的这个冰敷的时间。 稍等一下。 其实我们对于12小时、24小时和48小时没有特别的这种苛求，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医生需要看这个我们这个患者，也就是我们的伤员，他当时的踝关节的扭伤的一个情况，红肿热痛这个情况，如果他非常的重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延长这个时间，那有可能就是比48小时还要长，甚至是可能是维持一周都要是持续去。 这个传统大家的认知肯定是第一天的时候，24小时内我要冰敷，24小时以后呢，我可能就要热敷了。 对，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非要把这个时间非常的苛责和苛求这件事情。所以说来讲的话，我们要结合这种症状来去判断，但是大家一定不要先着急去做热敷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观点的话是觉得热 活血化瘀嘛 会比较好一点，对吧？热的东西，尤其老年人嘛。 是的。 但是如果说是现在毛细血管它是有破裂的话，那么或者有些炎症反应，那么这时候再做热敷的话，就可以说是火上浇油了。那么所以说就会让你更疼更肿，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来讲的话呢，第二个说到的就是我们加压包扎。那么 加压包扎 对，加压包扎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就问，咱为什么包扎还不行加压呢？因为加压的话能防止它去进一步的去肿胀，就是而且能缓解它的肿胀。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加压包扎，一般大家认为的包扎，比如说我有了外伤，比如说破皮了或者是流血了，大家才会去包扎。 对， 那这种我只崴了脚，我为什么要去包扎呢？ 因为来讲的话呢，我们如果说是用加压包扎这种方式去包扎你肿胀的关节，它能够促进你这块肿胀的关节更好的血液循环，而且更好的消肿。而且呢，我们其实大家也都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场没有很专业的这种类似于我们平时使用的这种弹力绷带的话， 是的， 那么呢 你就会看到发现你的关节很快的就跟吹气儿一样就会鼓成一个大包， 是的， 像大馒头一样。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用手去按压你的损伤的部位，给它进行一个 加压，有点残忍感觉 这样子。对对，它这个也是能够阻止你进一步肿胀的一种方式。 嗯 嗯，是这个样子。 其实在篮球场上有很多人在说，比如说崴了脚以后，有人说马上把鞋脱了， 嗯， 有人说你先别着急脱鞋，那是不是这个脱鞋这个事儿和这个加压包扎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我穿着鞋的话，它是不是不会那么快的肿起来？ 是这个样子，它穿鞋与不穿鞋， 嗯， 都阻挡不了你去这个关节会变肿。 嗯， 比如说踝关节你去变肿了， 是的， 你穿鞋的话，你就到时候你去医院的时候你就很难脱下了。 哦， 因为它关节变肿了呀， 嗯， 所以你的就撑到你的鞋里面了， 嗯， 而且你会很痛，它压着你会很痛的。 嗯嗯。 但如果你把鞋脱了的话，在它没有肿到撑到你鞋的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变肿，甚至是快速变肿的这种过程， 是的， 它是有需要时间的。 嗯， 那因为我们不同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嗯， 尤其像踝关节嘛， 嗯， 它可能肿胀的速度比你想象的要快一些， 嗯， 所以当你的前提你把这个鞋脱了之后， 嗯， 它就不会有这个鞋的那个足踝那一旁的压力了， 嗯， 所以你就会舒服。 嗯， 那么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他脱鞋的时候那么疼了。 哦， 这 个 样子， 是这 个 原因啊。 嗯， 所以说第二是加压包扎，第一是冰敷。嗯， 对，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制动与保护，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也是我们在当下最能做的一件事情。 嗯， 那么就说如果说你瘸了的话，就不建议这个脚就接着运动了， 就不建议他接着受力了。 对， 嗯， 不建议接着受力。但是很多打篮球的人啊，他崴脚了之后，包括他， 嗯， 我们总是说 就觉得崴了一下而已嘛， 崴了一下而已， 当不疼了以后我觉得我就可以重返球场了， 重返球场了。 嗯， 而且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踩脚这件事情， 嗯， 比如说 A 踩到 B 的脚， 嗯， 那谁更重呢？其实 A 更重。 对， A 更容易去崴脚。 是的， 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你崴完脚之后呢，一定无论是你去打比赛还是跟朋友去玩， 嗯， 一定要记住不要再继续去运动了，不要继续着力了。 嗯， 是这个样子。 嗯， 如果有条件的话，你最好能有很多的护踝去佩戴。 嗯， 防止继续发生的， 所以说我们的护具还是非常有用的。嗯，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膝关节也好，踝关节也好，它在运动过程中佩戴一些护具是非常有效的。 嗯，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肌贴，其实它有的时候也是有保护我们关节的这种作用的。这刚才我们也在说这个问题了， 嗯， 对吧？所以说我们防止保护这种制动的这种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嘛。 嗯，其实我们看很多 NBA 的球员，比如说在上场前他先要在自己的脚上缠一圈绷带，缠得非常的紧密，然后要保护好自己的踝关节，然后缠到自己的脚面。 对， 然后外面再穿袜子，然后再戴肌贴，甚至是在穿护具，然后才穿上篮球鞋。 对，是这个样子。所以它能够更好的其实能够保护我们。 嗯， 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 嗯，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运动呢它这种形式也是多样性的。 嗯， 但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且能保证我们的关节的寿命， 嗯， 我们要合理健康的正确的去运动才是最好的。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运动前的一些热身， 嗯， 和运动后之后我们的一些牵拉 拉伸 非常重要的。 嗯， 那以后的话呢，我们又再有机会来你这做客的时候， 嗯， 可能会跟大家讲一讲， 嗯， 如何在我们训练前能够充分的热身。 非常欢迎来讲一讲。 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 对， 对，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很多的比如说像你平时我知道你就很爱打篮球嘛。 是的。 所以比如朋友叫你打篮球的时候，可能大家约到球场的时候就开始就打了。 是的。 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都缺少了这种在运动前的这种热身。 嗯，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们不是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不是专业运动员他犯了专业运动员的病。 嗯，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我们做了专业运动员的运动，但是我们没有像专业运动员做他们规范化的热身和牵拉。 嗯，是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些肌肉损伤，还有一些我们的运动损伤的风险在。 嗯，其实还是不规范的运动会导致大家会有这种受伤的风险在。 对， 嗯， 所以而且刚才我们还说了一个最关键的就是第四点。 嗯， 那么这点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及时的抬高我们的患肢。 嗯， 这是刚才你跟我讲，我们老戴说的这个如何让它消肿的更快一点，因为抬高患肢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哦， 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拿书包或者说是拿一些垫子把着我们那个脚能垫高一点。 嗯，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促进它的血液循环。 嗯， 一般来讲的时候我们如果平躺的话，它只要高于心脏 就是可以了， 嗯，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促进血液循环， 嗯， 那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这四点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个是冰敷，第二是加 压 包 扎， 第三是制动与保护， 嗯， 最后一点就是抬高患者， 抬高自己的患者。那其实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崴了个脚， 嗯， 是不是两天就好了， 嗯， 然后去有的时候去医院拍了个片子，发现骨头没事儿，有好多人说骨头没事儿，那你就真没事儿， 嗯， 但是后来却发现自己可能踝关节会踝关节的韧带会变松，或者踝关节的韧带有长期的损伤，它变松弛了以后就会习惯性的崴脚。刚才小吕之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还聊过这个问题啊，这个习惯性的崴脚这件事情怎么避免，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就医？ 我觉得乐淘问的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啊真的也是能看出来你是个经常爱运动的人， 经常、 嗯、 爱受伤的人、啊、 对，爱受伤的人，其实爱受伤的人就是懂得接触康复治疗师时间久了之后，他也成为半个治疗师了，所以他也经常也能帮助身边的人。 嗯， 其实我觉得这点说的非常重要，就是当你认为你损伤比较严重的时候啊，因为其实崴脚是这个样子，有的人就说那我怎么叫我认为我比较损伤比较严重， 对，是的， 因为有的人 怎么给自己进行一个评估， 崴了几次，崴了4-5次，他某一次他崴脚的时候他就发现哎，跟我之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他关节的感觉他是自身是最敏感的， 嗯， 其实我们崴脚5次他可能肿胀都是一样的， 是的， 但可能某一次他可能感觉里面的关节会松了一点点，或者甚至他会听到一些伴随着韧带的一些响声， 嗯， 这些都会异常的小细节都会让他觉得这次会不一样了， 嗯， 那么如果说这种情况甚至说是你第一次崴脚，你都可以去给自己留一个心，是什么呢？就是你建议去拍一个核磁， 嗯， 去看一看， 嗯， 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去急诊去骨科嘛， 一般去到骨科无非就是拍个 CT 或者拍个 X 光， 对，就是这样、 嗯、 但它不能够直观的观察到我们韧带的损伤还有软骨的损伤，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软骨， 嗯， 还有我们韧带松弛会怎么样， 嗯， 那所以对于崴脚来说呢，还是比较建议去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 嗯、就是不要不把这个当回事儿，觉得拍个 X 光骨头没事儿，养两天就好了，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很多的朋友爱运动的朋友他总是习惯性的崴脚，还有一些、 嗯、 比如说爱穿高跟鞋的呀，还有一些爱运动的男士啊、 嗯、 他们会出现这种习惯性的崴脚， 嗯， 其实他们都并不知道他其实的危害和隐患有多大， 嗯，原来是这样，希望大家以后在受伤了以后不要觉得我就是崴了个脚，因为有好多人都崴过脚，我觉得崴脚是一个经常会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有很多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大家却并不是很注意的事情， 对， 比如说这个肘关节，而且还有困扰大家很久的这个腰疼背疼，我觉得这都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各个年龄段你是爱运动的不爱运动的有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毛病，能不能再给大家说几个？ 是大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踝关节的这个问题嘛， 嗯， 那其实它也影射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肌肉拉伤这个问题。 嗯， 其实肌肉拉伤的话跟踝关节扭伤它是处理原则是非常像的， 嗯， 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如果说你出现肌肉拉伤的话呢，其实呢我们也是有几个跟它相同的原则，首先第一个我们也需要包扎， 嗯， 那么包扎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提到的我们刚才说的自粘绷带，然后进行一个扎、 嗯、 加压 自粘绷带、嗯、 对，那加压，那这时候可以考考大家，看你们心目中有没有个答案啊、 嗯、 那现在我们用自粘绷带进行加压我们是为了什么，大家看看心目中有没有答案呢，然后跟大家说一说， 嗯， 那其实它就是为了我们的消肿，对，这个是 刚才和刚才的原则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嗯、 所以说这也是来帮助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个记忆， 是的，嗯，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冰敷，这个冰敷来讲的话还是记住了，最好是有条件的话冰水混合物会更好一点、 嗯、 因为在正常的大气压下呢它能够保持是零摄氏度， 嗯， 它也不会冰伤我们， 嗯， 这样的话呢即使是老年人的话他也不会害怕这件事情， 嗯， 那么第三点来讲的话就是要充分的休息、 嗯、 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制动和休息， 因为肌肉来讲的话呢、 嗯、 它已经拉伤了，如果你还是去运动的话它是会过激到你这个肌肉的这个损伤的这种程度的， 嗯， 所以说来讲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再去刺激它了，这样是 不利于它的愈合的， 嗯， 而且呢等到我们能够充分的休息之后，那么这个第四点就很不一样了、 嗯、 就跟刚才是不一样的了，我们可以轻柔或长时间的进行这个肌纤维的这种牵拉， 嗯、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呢 它能够帮助它的帮进行一些瘢痕组织的一些愈合， 嗯， 那么就不会等到你愈合之后会形成一些肌肉的一些疙瘩呀、条索啊、 嗯嗯嗯， 会造成你运动功能的一些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好， 嗯， 所以说呢，我们在我们休养的过程中，在你疼痛减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量的牵拉，那最好的话呢， 嗯、 还是能找一个专业的康复治疗师， 嗯， 帮助你去做这些，那么就是会比较好了。 我们聊到这个肌肉拉伤，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有很多健身人群，现在健身房很多，然后大家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生活品质，然后开始去到健身房。有一些健身人群啊，在刚开始健身的时候，我发现，比如说我固定去做我的二头肌的训练， 嗯， 二头肌训练完了以后，第二天我的二头肌真的是痛不欲生啊，可能会有这种肌肉撕裂和拉伤的情况。但是有的人认为，当我这个肌肉拉伤了以后，这说明它在长肌肉。我把它撕裂了以后，它会长新的肌肉出来，然后我的肌肉会慢慢的变大，这到底是不是一个误区？ 其实来讲的话呢，在健身房去，我们经常会能看到一些人哈， 嗯， 就是去训练一些大重量 的 这些事情， 嗯， 我们其实讲究的一个原则叫循序渐进， 嗯，嗯， 因为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比如拿我们刚才说乐淘说的这个肱二头肌这个去举例， 对，我们拿胳膊来举例， 如果说你平时运动没有什么基础， 嗯， 且你今天可能就是有个热情去 心血来潮了一下， 心血来潮的来一下， 嗯， 它是会非常容易出现损伤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重量是太大的话。涉及到了你的目标肌群是满足不了的话， 是的， 那么你就会有身体会一带着一起晃动，它就会有一些代偿， 嗯，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第一你动作是不标准的， 没错， 你动作其实标准的人，你看你做这个动作一点不会羡慕你，也不会觉得你很牛， 嗯， 他只会觉得你的动作不标准，很不专业， 嗯，而且容易受伤， 对，而你练不达到你的目标肌群是练不到的， 嗯， 而且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出现一些肌肉拉伤这个问题， 嗯， 所以说我们在训练肌肉的时候，我们讲究的这一个问题叫循序渐进， 嗯， 它是要求你这个量重量是慢慢增加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健身房的时候有很多的大重量的机器，还有一些器械， 嗯， 它都有很多重量的选择， 嗯， 甚至是我们有一些空杆可以去进行我们的一些训练， 嗯， 所以我是建议健身房的人群，如果你听到了这个今天吕老师给大家说的这些话， 嗯。 希望你做到一个我们的就是稳中求胜的这种健身理念， 嗯， 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现在我遇到了很多患者， 嗯， 都是在健身房，然后就是 受 到了伤害， 嗯， 他其实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很不值的， 嗯， 因为我们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嗯， 提高我们的生活状态，还有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素质， 嗯， 我们才去进行健身房的， 嗯， 但是你因为这个目标反其道而行，受了伤害， 嗯， 我觉得这是大可不必的一件事情。 嗯，那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请到了健身教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正确的健身。 嗯， 然后今天呢，又请到了吕正白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健身。如果你真的受到了伤来以后，然后到底应该怎么恢复？我这也是一条龙服务了。 对对对对对，非常专业。 刚才聊到了这个运动损伤和肌肉拉伤，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那这个还有很多人的诉求是，如果我受伤了，我到底怎么能快速的恢复？有很多人有这个诉求， 嗯， 这个快速恢复这件事情，我等不了，我天天疼，我等不了，我到底应该怎么止疼，或者怎么去缓解我自己肌肉的疼痛？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我是应该去拉伸它，还是我不应该去拉伸它？就这样放着，到底哪个是对的？ 是这个样子啊。无论是我们进行手术还是非进行手术的， 嗯， 我们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能更好的恢复日常生活， 没错， 更好的恢复到我们的工作岗位，更好的恢复到我们的运动中， 嗯， 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你怎么样把一个康复的时机介入，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 一件事情， 嗯， 首先我们分两种情况去说，第一种情况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比如说扭伤， 嗯， 拉伤，还有一些我们不至于去做手术的一些 保 守的一些 方式的方法，保守治疗，物理 治疗的话。 嗯， 我们最主要就是疼痛， 嗯， 我们只要不疼了，其实我们内心就能缓解很多， 是的， 我们就可能更勇敢的去生活， 嗯， 那疼痛来讲的话呢，吕老师在这边呢比较建议呢大家要考虑理疗这个问题， 嗯， 理疗呢 大家常用了很多理疗，比如说热 疗， 嗯， 对，热疗啊，光疗啊，电疗， 嗯， 都是比较多的， 嗯， 我平时比较多的用到的是超声波治疗仪这件事情， 嗯， 嗯， 很多超声波大家可能认为的是超声不是跟我们去检查的吗， 是的， 体检的时候去做的吗， 是的，嗯， 但其实它我 们在理疗过程中有一个叫超声波的、 嗯、 这个事情，超声治疗仪的，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就是消除我们的一些关节内的炎症、 嗯、 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疼痛，还能适当的软化我们的一些瘢痕、 嗯、 都是可以的。而且呢理疗来讲的话呢，医生呢治疗师呢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开不同的运动处方、 嗯、 然后你就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加速你的损伤、 嗯、 更好的能够恢复。那么还有一点就在于我们如果说你是术后的患者、 嗯、就是一般术后的患者来说、比如说就拿我来说啊，今天拿我自己来举例了啊、哎、这个术后了以后啊，你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心理问题， 嗯， 我不太敢用这条腿了，或者我不太敢用我的胳膊了，因为它受伤过，我有心理阴影，我心理非常强大的阴影。再回到这个运动场上，刚才这个吕医生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治疗师还包括这个心理治疗这件事情啊、 嗯、 这个心理到底应该怎么恢复。第二呢，就是肉体上，我这个腿在做完手术以后，因为它在前期还是需要制动的，因为难免会有肌肉萎缩的情况出现， 嗯， 那我怎么样才能把它变成和我之前的一样，甚至是比之前的更好呢？ 好，那我分这两点先说。 嗯， 首先心理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一个康复治疗师他是有责任，包括他也是应该去在心理方面去鼓励患者且疏导患者的。 嗯， 因为他会患者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段能做什么， 嗯， 而治疗师是需要告诉他你可以，你可以去做的。 是的， 而且还需要根据他的这个受伤之后的恢复的时间轴， 嗯， 来帮助他去恢复到这个时间轴该应有的能力的。 嗯， 那还有一点在于心理方面之后你要结合他真的是有这样的能力。 嗯， 所以说我们比如说他该负重的时候你就让他负重， 嗯， 该走路的时候就要走路， 嗯， 该跑步的时候就要学会跑步。 嗯， 他能力到了他自信也会上去， 嗯， 而不是只是说你鼓励他说你可以他就可以的。 嗯， 所以说语言上心理上的安抚还有他能力上及时跟进我们的恢复的周期， 就是两边要一起， 要一起并进的。语言上跟他的真正的实际能力都是要的。 嗯嗯。 那第二点来讲的话，我觉得问的就是非常的重要，就在于肌肉的恢复这个问题。 是的， 任何一个损伤，只要是你有制动时期、休养时期，我想我们都是会出现肌肉萎缩的。 没错。 我们之前刚才讲到一个话题，就是在就整个的康复周期， 嗯， 我们也称之为叫围手术期。围呢就是包围的围， 嗯， 为什么叫包围呢？这个手术呢就是在于我们在术前就要做康复。 嗯， 比如说我们拿前叉举例子， 嗯，前交叉韧带，嗯， 你损伤之后，我们传统观点就是赶紧去急诊，然后去找大夫去约手术，进行手术的这些处理。 嗯， 但是其实正常的观点是在你进行手术之前你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康复。 嗯， 三点，第一点你要开始就去冰敷了、 嗯、 这样就是要消肿。 嗯， 那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在于你术前肿胀消得越好，你术后角度功能就恢复得越快。 哦， 那第二点呢就是你术前我们就开始去锻炼肌肉了。 嗯， 可以锻炼一些比如说静力收缩呀，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简单的肌肉。 嗯， 目的不是为了把你肌肉变得更强，目的是防止你进行进一步的萎缩。 嗯， 这样你术后再去锻炼肌肉的话，你就会比别人更快，因为你萎缩的更少。 嗯，是的。 那么第三点就是在于我们尽量在术前帮助你去恢复一些你现有的活动度，关节活动度。 嗯， 这样来讲的话呢，术后你再恢复到关节活动度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了。 嗯，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患者很焦虑，就在于为什么我们术后会出现那么多的症状和障碍。 是的， 就是因为首先你术前的很多事情你都没有做到。 嗯， 那么对于肌肉这块的话呢，总结一点就在于记住，无论你是手术的也好还是非手术的也好， 嗯， 肌肉是件非常好能保护你关节和提升你运动素质和素养的一件事情。 没错， 我们要合理的对待它，就像孩子一样。 嗯， 运动需要它，那我们要需要它之后我们要爱护它，进行牵拉。 嗯， 包括我们进行运动前的热身。 嗯， 但如果你有损伤之后的话呢，我们要记住不要过分的休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静力收缩。 嗯， 会延长我们的肌肉的能力。 嗯， 而且不会让它进行肌肉进一步的萎缩的。 嗯，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不仅让大家知道了这个物理治疗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职业，另外也是针对于崴脚或者一些应急性的 肌肉损伤和受伤，来跟大家告诉了什么是正确的处理方式。那也欢迎大家以后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或者关注吕医生骨科治疗吕成柏的微博来跟他留言。如果大家日常当中有什么自己身体的问题，或者自己有受伤的问题，也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觉得可以不定期的请一下吕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非常 欢迎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和大家答疑解惑一下。非常感谢吕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 好，有机会我们下次见。 嗯，好了，那非常感谢吕医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喽。 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演变。 是这如斯夫，不舍昼夜。 孤杯敲响锣，你该睡角落。钟杯撞响锣，你该起床锣。银杯敲响锣，你该歇歇锣。钟杯撞响了，你该起晨锣。 起点随日月万水千山，一座城听你召唤，春起日作夜眠， 传说在人间时传不作声。